一广播半儿脸儿。八七点六，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的，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的相声作品。本周呢，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是侯耀文先生。下边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啊表演的学唱类的作品。确切的说，应该说这是一段歪唱类的作品。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声乐研究。 搞什么工作呀、都得研究。 那是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研究。 您最喜欢研究？ 喜欢研究声乐。 哦，声乐。 声乐就是唱歌。 对 啊，一般我们大家都管它叫唱歌。 唱歌。 但是我们专业研究它的时候就不能叫唱歌了。 那叫？ 要管它叫歌唱。 哦，歌唱 啊，我们都管它叫歌唱。我就是研究歌唱艺术的。 哦，研究歌唱艺术。 一般大家听我们演相声都是在76年以后了。 近几年。 76年以前呢，我不是个相声演员。 那您是？ 那会儿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呢当教授。 哦。 后来呢，粉碎四人帮之后呢，一落实政策啊，就把我弄回来了。 啊。您受累再说一遍。 怎么了？ 您76年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 76年以前。 啊。没听清。 那就算了吧。 那算了行吗？ 啊， 说说。 76年以前呢，啊、我在我可没干什么坏事儿， 我知道。 不是我这老实巴交，你别挤得我，我害怕。 你说说哪个单位，担任什么职务？ 76年以前呢， 啊、 我就在那个 啊， 那个中央学院那儿啊，当一个教授。后来呢， 一问就 后来呢，我就落实政策呢，一归口呢，就把我弄回来了。 哎，你呀、 啊， 没听清啊。 嗯， 说清楚了，到底干什么？哪单位？ 76年以前， 哎，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行了吗？ 当什么教授？ 教授，教就是教授。 教授， 那当然没瞧出来嘛。 瞧不出来。 教授， 没瞧出来。 你教授，你瞧怎么瞧不出来？这都瘦这样，你瞧不出来吗？ 胖瘦的瘦。 不是你教学生很累心的呀， 哦、 费心劲啊！我那会儿在那儿啊，就给他们上课啊，当个教授给他们上课。 还有首 饰，那会儿这是我在中央艺校那会儿，我就负责给他们上课、 哦、 啊。 我理解了 啊， 理解了。你是教指挥的，指挥、 啊、哪个？ 你不上课吗？啊，指挥， 指挥啊， 指挥 不是我。 那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黄飞利他负责，我不管那个，我就管给大家上上课啊。后来呢，粉碎四人帮之后呢， 是您这动作，翻总谱。讲乐理，翻总谱， 不用，总谱都得背脑子里头，到时候一演出不能现翻不行。我就负责给他们上课。后来呢，这个 啊，没闹明白， 啊、 上课就上课吧，干嘛还有这种动作呢？ 非这样才能上课呢？ 怎么？ 就是我一摇铃啊，他们就上课了，你知道吗？ 哎呦， 我上课了， 啊，谢， 进屋了，同志们，上课。 您感情在那儿当工友啊？您是、啊？ 你对工友什么态度？ 工友我没有歧视， 还是的吗？当工友怎么了？ 你的说法有问题。 我说法有什么问题啊？ 啊，摇铃就说摇铃嘛，干嘛还上课？这一打听，感觉摇铃那是。 你根本不了解当时我们学院里的情况。 啊， 当时这个文化大革命哗啦一下就起来了。 哦， 啊，那个出身好的同志，人家嘁哗嚓都造反去了。 哦， 啊，带一套袖，人家造反去了。啊， 那叫袖章 啊， 袖章。 袖章怎么那么大个儿的 呀？啊，大爷是袖章， 反正就带这么一家伙吧。 哦， 人就是游行造反去了。 哦， 当时那学生找着我们了，说你们这些个教授过去除了放毒就是放毒，以后只能唱革命歌曲。 哦， 另外一个现在传达室没人，你去摇铃去吧。 哦， 这么摇铃。 后来我一想，摇铃摇铃吧， 哎， 比扫厕所还强点呢。 哦， 所以我们当时就又上课呀，又摇铃，就这么回事。 这么回事， 哎，就这么回事。 那还得问问您， 嗯， 您研究声乐艺术 啊， 到什么程度了？ 这不最近我写了一本声乐发声论文吗？ 哦，出书 啊，这本声乐发声论文马上就要出版了。 哦，就发表 啊，各个新华书店都在卖。 哦， 啊，听说这等下一批西红柿一下来啊，就是给一块儿，就是一块儿卖。 侯教授， 嗯， 您这书也搭配着卖呀、啊？ 不是，他赶上这季节了，他们告诉我。 哦，这季节 啊，就是说赶上下一批，正好西红柿下来啊，这个您这书也出来了。 哦 啊，各个新华书店都在卖， 都卖 啊。今希望各位同志们都要买一本看一看。 哎， 然后您给我提出宝贵的优点呢，我呢好下一次再一定。 提出意见， 您不是我那优点太多。 哎呀，这么办得了 啊！ 具体点说吧、 嗯， 研究声乐艺术到底有多高的水平？ 我这个研究声乐是这么回事。 嗯， 您比如说，就是他们现在这些人唱歌的， 啊、 嗯、啊，这个得有人给写词， 有 啊，得有人给作曲， 那是啊， 还得有人给配器， 哎 啊，完了是弄个乐队跟旁边那咣啷咣啷一块跟裹乱。 什么叫裹乱呢？ 啊， 那叫伴奏。 是我想说伴奏，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我 是吧？反正很麻烦的。 嗯， 所以说我这个研究这个声乐跟他们就不一样了。 哦， 我是不用人给写词，不用人给作曲， 嗯， 也不用乐队伴奏、 哦、 我只要走到哪儿以后，我瞪眼一看，瞧见什么我就能唱什么。 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哎，这就是我的一个绝技。 哎呀，那我试试行不行？ 可以，咱们互相研究吧。 咱们在这儿做个试验。 可以可以，互相研究。 嗯，哎，对啊， 嗯， 咱们演出这个剧场 啊， 看见这个剧场你能唱吗？ 这剧场是吧？ 啊， 这剧场可以唱。 能唱。 可以唱。 哎， 我谱一谱啊。 您唱唱 这个剧场是吧？ 啊，大剧场。坐下吧，坐下吧， 您这是磨剪子磨刀的呀，这是。 是吗？ 是。你瞧我印象太深，那天我碰一磨刀的，非让我给他谱一曲子、 哦、 我现在没忘。 您最好忘了。 嗯，就这个剧场是吧？ 剧场 可以啊， 大剧场， 你注意听啊。 嗯， 一个大剧场，呀儿呀儿哟，呜， 真不 错。你这教授嘛，你没点本事还行。 唱啊！ 完了， 完了， 完了嘛！这不是一句就完这个？ 那不能一句太短了。 不行，你唱多了，这剧场都这么些年了，它掉土这上呢。 哦， 你找那个结实的唱。 结实。 嗯， 话筒， 这话筒是吧？ 啊， 这话筒也可以唱。 你唱。 一个小花筒，呀儿呀儿哟，呜，没点学问行吗？ 出门看这汽车能唱吗？ 大汽车呀， 大汽车， 张嘴就来。 怎么唱？ 一辆大汽车，呀儿呀儿哟，哦。 你也当过教授啊？ 这什么教授啊？这是 全呀儿哟，这谁不会啊？ 你这个人呢，我没法跟你在一块探讨这个业务问题、 啊、 你既不懂得艺术又不懂得声乐，你看你提这个问题多可怜呢、 啊、 往这一站，哎，您给我们唱一话筒，您给唱一汽车。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提问呢？ 你要问你得这么问我 啊。 侯教授。 还侯教授了？你打不学不打不学啊？ 不是，来，哎，侯教授、 嗯、 您看我要瞧见那种雄伟的壮丽的富有诗意的景象，我应该怎么唱啊？ 我一教给你那多好啊，雄伟壮丽 啊。 哎，看见高楼，大高楼， 高楼是吧？啊，张嘴就来。 您唱。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低。这多好，那大高楼嘛是吧？它是那意思。 看见河， 河大河。 哎，可以唱。 一条大河破浪宽，这不仅唱得好听 啊，连那个动作都漂亮啊！你看，我特别喜欢我自己这个动作。 哎，可以了。看见海能唱吗？ 你说什么？ 大海， 就咱门口那大海啊！ 哎， 能唱啊！ 你唱唱， 你注意听啊！ 嗯。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哎呀，完了！ 看见湖， 湖啊，湖，张嘴就来， 是吧？ 是茶壶是水壶？ 说清楚了， 是什么这样的？是这样的，还是那军用的打气的鸭嘴的全能抗？什么样？ 这位侯教授什么学问呢？这是？ 不是你说清楚，我会一百多种壶呢，你当我什么样的？我好给你唱啊。 江河湖泊的湖。 哦，江河湖泊的湖。 哎， 啊，能唱能唱。 能唱吗？ 太能唱了。 啊， 注意听啊， 大伙您注意啊，他呀准唱那洪湖水。 洪湖。 对不对？咱俩一块待了也十几年了，你有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吗？换一个吧。 湖 湖来新的。新的新的 新湖啊， 啊湖 新的 啊，新湖，看一看 新买的湖， 不是没这歌，刚做的湖也不行，得是歌曲。 歌曲啊。 哎， 有了 有了吗？ 冬天啊，湖上游 南民科，对不对？这没给你问倒了。 那是让你问倒了，我那本论文卖谁呀、啊？对不对？ 啊、 哦，我们一家子四十多口，就指这本书呢。 这样， 嗯， 比方说呀， 你瞧见没有不能唱的， 全能唱。 那当然，教授什么都能唱。 这样得了， 嗯， 看见我你能唱吗？瞧见了我， 没歌。 你是打算唱整事儿啊，唱半事儿啊？你这买肉呢？你别跟我弄这套， 不是买肉， 我可懂。 不是我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啊。 你到照相馆照相，人家这么问你啊？ 怎么问我呀？ 哎呀，同志啊，能做整事啊，办事啊？ 嗯，整事儿办事儿。 你听明白了 啊？ 对不对？是整事儿办事儿，可不是整事儿办事儿啊。 我怎么听成整事儿办事儿了呢？ 南方人有口音， 说话真耽误事。 嗯， 您打算怎么照呢？ 全部都唱， 全部都唱是吧？ 哎， 全部都要唱是吧？ 都要唱。 那您站好了吧？ 啊， 其实这东西更好唱了。 你这语言多不美啊！ 是吗？ 称呼自己同志有说这东西的吗？这好听不好听啊？ 我说错了，我没注意，我说错了， 不能这么讲话吧？ 我说错了，我给您赔礼道歉，我更正一下啊，同志们，刚才我说错了，用词不当，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此人不是东西。 哎，这还 不你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你 谁矫情啊？ 我说是东西也不行，不是东西也不行 啊， 你到底算什么型号什么品种？你说 你什么型号啊？你 不是什么类型多的尺码？你我怎么跟您说呀、啊？我这话 怎么说话呢？这、 你说我怎么跟您客气那意思？ 你不想客气吗？ 就是 我叫你 啊， 我姓石 啊， 你叫我石师傅不就完了吗？ 石师傅， 哎， 您站好了吧？ 啊， 您这歌更好唱了。 怎么唱？ 你这歌得这么唱。 唱， 我家有个胖娃娃。 声乐研究里啊，唱的呢都是歌。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相声《唱京戏》。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嗯。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对了。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嗯。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是。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嗯。 啊。 大猩猩、小猩猩怎么？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吗？ 猴啊，一群像话，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哦， 有新星，有老星。 哦，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是，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都好， 嗯，都好， 嗯，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是，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哎，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就是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嗯，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对了，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嗯，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是，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嗯，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对，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哎， 啊，我喜欢唱戏， 什么戏？ 京戏， 嘿，咱俩爱好一样， 啊， 爱好一样， 真的，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爱到什么程度？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啊，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啊，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真的，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那这样， 嗯、啊。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啊，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真的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那这样，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你来吧，注意看啊。嗯。 什么戏？ 这是牙疼。 什么叫牙疼啊？ 瞧牙的呢。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啊、还得有声儿啊。 那当然。 注意听啊。 哎。 啊！什么戏？ 不知道，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你不说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还得一整句。 哎，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那可不， 还得一整句是吧？ 啊， 您听这什么戏？ 你唱吧。 提篮小麦，十枚榨淡水，劈柴 耶。哦，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啊，真不容易啊。你听这是什么戏？ 哎，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嗯， 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哎，听过。 你听这什么戏？ 你来。 安平里灶火焚，烟茫茫，火烧在安平啊里，日烧故乡。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七夕白虎团您知道？ 听过。 你再听那个。 嗯。 清晨楼房，长相去 当海港，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你瞧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那下得行吗？我知道。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我还干你。 嗯，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那当然了。 好， 嗯， 你接这下句。穿林海，跨雪原，起床，接这个吧。 小汉那调起的太低，唱的还不太舒服呢。 你听那个， 唱、嗯。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壮，好一派北国。接这个。 风光啊啊啊啊啊啊啊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 您接这个， 你来。 听断阳安相识枪山阵，接这个。 罗当啊， 开 走！你滚！使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呀、啊！您瞧瞧，多损呢、啊！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怎么了？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了、啊。